告诉你，方思源，你不要怪我脾气太坏。 嗯， 我跟你说， 你这么嚷嚷，你受得了吗？ 那，我告诉你，我尽量的不发火，我尽量的不发火，我尽量的不发火，不发火。我告诉你，方思源，你不要怪我脾气太坏。 嗯， 我跟你说，谁得了这样的牌，谁都受不了。我到了，来了一副好牌。 我的牌也挺好。 你的牌老好。 哎呀，为了你打牌呀、太较真儿了，玩儿玩嘛。 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许你有糖尿病，我也可能有别的病，你管得着吗？出牌。 哎呦， 那都谁要这个？ 我可不希望你在我面前中风。 我中风不中风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你给我好好的打牌。用不上，梅花五，梅花六，梅花七，哪张都行。哎呀，这帮臭大粪！ 我要活了！ 怎么我不信？我他妈臭大粪呢！真他妈的臭大粪呢！你瞧瞧我这把狗屎牌！ 哎呦喂了！哎呦！ 第二局羊麻将又是方西亚赢了。为了生气了，气得把牌桌都掀翻了。可怜威了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第二天傍晚，威了又来到老地方找方西亚，当然是赢牌心切了。 方西亚，方西。也许在花园里了吧，王四，那是你吧？ 什么事儿啊，威了？ 我是有一点事要找你谈一谈，现在天也晚了，你就进来吧。 我待会儿就进去，你先进去吧。 那我就坐在这儿等着你。 我要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在外头，我不愿意到屋子里头去。 那我不打搅你，不打搅你，我就坐在这儿。真的，坐在这儿挺好的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 你说的对。外面嘛，天是要黑了。刚在这儿啊，真美呀、院子里头开满了春天的花儿。 方水，咱们就都别废话了，我向你道歉。 你是该道歉。 我对我昨天的行为，我感到十分羞愧。我现在正式的向你道歉。 谁知道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道歉呢？ 当然是真的了，你还能够叫我说什么呢？我是说我是个蠢驴，我对不起你，惹你生气了，而且我还我总而言之，我对不起吧。 你昨天啊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你不知道你发起脾气来那样多吓人呢。 我知道我发起脾气来有点叫人害怕，但是对于你用不着害怕。 我呀倒不怕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就是怕你把桌子掀翻了以后你还会干些个什么。 哎呀，我那算得了什么呢？再说我也不是冲着你。 反正啊挺吓人的。 王喜啊，我说实话，我

不像那么一回事。啊，你有神仙附体。啊，对了，你有神仙附体。 哎呦，得了吧，威乐。 你说是不是吧？ 哎呀，天不早了，我看我们该进去了。 啊，是不是你又糊了？ 没有，我还没有呢。 啊，你要糊了不说可不行。哦，你手里攥着一把葫芦的牌，你看着我在这出洋相，我他妈的可不答应。 我告诉你，我还差一张呢，等我拿到那张，我一定告诉你。 好嘞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回呀，你再也拿不到你要的那张牌了。 啊，谢谢，就是这一张，出来，可以不玩了吧？ 这张牌。是谁给你的？ 什么？ 谁给你的这张牌？ 啊， 神仙给你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仙给你的这张牌？ 哎呀，好好好，是神仙给我的。 我用不着你这么假模假式的跟我说话，你这个臭娘们 儿！哎呦，你想想你在跟谁说话？你这个臭小子！ 我好了，好了，嗯。我刚才不应当那样称呼你。 我才不在这儿挨你的骂。 不，我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呢？ 哎呀，我跟你在一块儿待够了。 我说了，你别走。 哎呀，我要叫护士。 哎呀，天哪，你要叫护士干什么？你这不是这是何苦呢？你把护士叫来了，叫来了，你跟他怎么说？你说有一个疯子逼着我当人质，叫我非跟他打洋麻将不可。 嗯，反正我得说点什么。 再打一把。 啊， 这个不蒙就打这一把。 哎，你真是弄得我心烦意乱了。 哎呦，你呀，我非把这把牌他妈的洗得干干净净不可。嗯，天哪，这是什么记分本儿？这一放水啊，一千分一万分去了，不可。嗯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记分本儿？这一放水啊，一千分一万分去了。放水啊，你听着，就打这一把，就这一把，打完了咱们就算，就这一把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把，你过来坐下。1 1 2 2 3 3 4 4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。 希望这把牌赶快打完。 你是怕我发给你的牌没发好是不是？那我就很抱歉。 你就好好打你的牌吧，威乐。 你就好好打你的牌吧，威乐。越来越带劲儿。 哎呀，不是带劲儿，我就是累，我非常的累了。 累了，你这我这又不费你的什么事，这又不费你的什么事，你就好好的打牌，打赢了你就可以进去了。这狗娘养的，你怎么我骂牌呢？ 你不是骂牌， 你别折腾了，出牌。怎么的？ 哎呦，你说话嘴里不带脏字就不舒服是不是啊？ 这也怎么臭大粪？你说话呀！哎，你说话呀！你不是都糊了吗？你哑巴了？说话呀！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你就不能把那个声音放得大一点吗？我这耳朵都听不见了。我 糊了，他妈的，我糊了。好， 可以进去了。 哎呦， 方夏三连冠，威了三败北，这回方夏也急了，这位梅伊美教会的信徒居然也骂起人来了。他那九泉下的父亲不知会说些什么呢？还是让我们更多的为威乐着想吧。他干嘛在打牌上那么计较呢？不像是打牌，像是在赌命运。